好，有第四节翻嚟啦。通常咧，每一个节目咧，即系讲完嗰个你哋个行业嘅发展咧，今日我就会问下你啲难处嘅。即系通常，即系任何行业都系噶啦。即系譬如好似饮食业啊，有时撞到啲衰客啊，同埋你哋呢、這个你哋呢种表演咧，即系唔可以叫做行业，叫做表演。咁你要揾場地啦，揾贊助啦，揾係即唔係揾贊助嘅團體啦，俾你搞啊！即係咪好鬼難揾咧？依家難唔難咧？ 場地空間都係一個問題，係 咯， 係啊。 我講啊，其實我哋會主要練習先啦，即係首先第一樣嘢，我哋練習啦。因為譬如我哋如果譬如練空中舞咧，我哋相對個樓底要好高。咁所以其实香港个空间就好狭窄，即系亦都好少地方会有咁高嘅楼底。咁所以呢样嘢已经系第一样嘢啦。咁譬如有时候，譬如就算练习晒咁样，其实个楼底都可能要相对要求亦都要好高。因为譬如佢要真系抛高两层楼、三层楼咁高嘅时候，佢都有咁嘅空间去抛。 系你抛得低唔好。 系啦，咁譬如如果我喺一个好公众嘅地方做呢样嘢，可能又会对公众有啲影响。始终即虽然我就算我抛波都好啦，我都揼到人噶嘛，咁所以又好似又要匿匿埋埋，揾一啲地方，特登揾一啲地方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。咁呢个第一样练习嘅地方啦。咁而再表演啦，表演嘅地方就系、是有时候去到现场未必有预期中咁大啊，原来即系可能我哋本身预期哦有可能四米乘四米咁先算，咁但系去到可能喂。细咗个地方，即可能有摆咗有啲唔同嘅嘢喺度啦，咁变咗个表演场地其实细咗嘅时候，亦都对我哋表演嘅时候，亦都会有一啲影响。 系，譬如你夜间佢又摆啲打晒灯咁样，本来去嘅时候，你梗系要去睇个场地先噶啦，你唔会冒冒然咯。喂，佢上去嗰度表演啊，去到话定都十尺高，点搞啊？真系系嘛？你通常你会去睇个场地，但你估唔到佢话原来 set 咗好多嘢喺度，咪啊，又 喇叭 啊，喇叭啊嗰啲咁啊，影响咗你，咁啊缩细咗个范围咁。 即系写啊写，之前俾啊 floor plan 俾啊俾咗你，但系因为点解又好似唔同嘅 咁啊？系啊 ，floor plan 你乜都冇嘅，但系去到咧就摆满晒嘢，咁点搞咧？去到但你个表演你 show must go on 点搞咧？你个 show 一定要继续做嘅。 主要都系人调节咯，即系通常都系表演者调节，因为要调节我哋，即系点解要专业就系、是，即系佢一哦有个咁嘅情况，咁我就知道，咦有啲乜嘢动作我 系 做唔到嘅， 咁 我就要就啦，可能要就，可能譬如我本身呢度位我系要抛好高嘅，佢冇咁高楼底，咁我要抛低啲啦，咁但系抛低啲可能又会有影响噶嘛，咁可能会接住下一个动作，或者个对嗰个音乐嗰个编排，即系我哋成个表演有音乐，咁有音乐嘅编排，可能我又要做啲調整咁樣咯，即係呢個就係我哋有時面對住一啲困難嘅地方，即係做表演有時有啲困難嘅地方，可能大家會覺得，除咗咁你轉個動作好易啫，對於嚟講，但 係 如果我要係即係一可能有時係一連住好多問題，我要作出好多調整都未定， 好似啲風向都會有影響㗎，係 啊，所以點解團長一講就係講空間先，因為空間就引申其他嘅問題，練習空間就算我哋有，表演空間就算我哋之後都有。都会影响咗有，但系佢嗰个 limitation 咯， 发挥嘅空间 系发挥空间，佢真系俾空间你，但系咪真系你咩嘢都做到？其实就真系唔系咯。咁跟住去到就会讲到分定啦，因为当空间唔够嘅时候，我哋唔能够已知一啲嘢系。无论系而家即系呢个世代啦，好多人要求啊，我一定要个片要睇到相要睇，我一定要眼睇到有，我先至相信你做到。以前嘅人唔系咁啊，即系以前佢如果佢真系好支持咗一样嘢，佢会相信你做到，或者靠大家倾，所以叫即系以前客制啦、听 limit 啦。以前啲 show 都系多听 limit 嘅，以前边度有电脑，哇有 mock 图有咁多嘢冇噶嘛。咁我都系讲啊，我大致我相信我自己能力做得到，佢信我嘅时候咁就 OK。而家就好想实实在在有啲嘢， 有个 FF 图嘅， 系啦系啦。咁但系你表演你啲嘢未必有噶嘛。系啦，咁但系仲好笑喎。 俾条片我睇下。 佢就话啊，我俾条片啦，但系又话我想要咧，你未曾做过嘅。 欸、完全我是第一个人先做过嘅，咁我又点会有条片呢？ 系 啦，即系就我先第一个做，你冇片啊咁样，咁冇做唔到噶嘛。咁你有一个咁嘅空间、 嗯， 去第一次做一嚿咁样嘅嘢，系好难嘅一件事。 系、嗯、 创新，创新 你即系带起咗个问题，你连练习你都大镬嘅，你都好难揾场地。 系啊， 你又唔可以走去啲空旷嘅地方，你失惊无神，即系啲龙林柱行过，你喺有啲嗰啲郊野附近都玩火。 我哋以前真系好多年前开始系喺啲即系荒山野岭啦，冇 make sure 冇草冇杂物嘅，诶练咯，系咪？但系冇山原落好入嗰啲啦，有差人行过，咦？你嚟做咩？即系见到我哋玩火，即系走嚟 睇下 咩事，知道我系啦，即系真系知道我哋表演就冇问题，但系真系咁样练，即 系 最初真系喺啲无人嘅野岭搭完巴士搭成个钟，仲要行入去20分钟咁样练嘅。 即系最惨咧，系户外咧， 系啊。 譬如当日大风嘅，你要接练个抛接动作嘅，咁你有风又唔同噶嘛，你抛上去会影响你噶嘛。你如果喺个马戏团里边你真系个 circus 里边咧，个帐篷里边系咪？咁都唔同喎，挡住晒噶嘛，唔会有风呢样嘢噶嘛。你哇，突然间鬼咁大风，你抛上去那个跌翻落嚟嗰个弧度又唔同咗噶啦嘛。 咁所以人生到就系、是、即系因为我哋冇咁样地方，或者有就有资金问题啦。因为你要 book 呢啲场地，你要始终都要分定啦，资金啦。咁我哋去做一个即系剧目嘅时候，好多人会用嗰个钱嚟衡量咗。你值咁多咩？你哋嘅表即系真系会 咁，呢、這个就系香港嘅毛病嚟噶啦。 佢会问你值咁多，但我想讲，我即系你俾我哋支持我哋嗰个钱，唔系嗰一刻噶，系我哋平时都要 book 呢啲场地去练习，系长久噶。咁呢一样嘢系真系唔系个个知道，所以亦都系点解我哋每一次好多时做访问啦，或者可能问你哋嘅困难喺边，就系、是、都呢一点。都系几着重咯， 咪所以话要有个永久场地咯。咁、你练习都喺里边啊嘛， 系 佢一定要 set 到个楼底系够高啦，乜都够噶嘛，系咪先？唔系红馆唔会佢租俾你表演啫，会租俾你练习噶嘛。红馆够高啦，咁会租俾你练习噶嘛？你啲练习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嘛，系咪先？ 康城多，其实我香港政府近呢几年都几支持即系艺术文化嘅发展嘅，都有好多所谓分定啦，啲唔同嘅艺团啦，但系好老实讲，你谂下一年演艺出几多毕业生，即系包括我都系，系即系一个饼就咁多，就算个饼唔好缩啦，人越嚟越多，明啊，即系大家冇办法，大家都系咁样喺度生存紧，尤其是当偏满有偏满嘅，你觉得好啦，但亦都有偏满嘅坏，佢。歸納你為咩呢？ 分唔到類， 分唔到類，你係乜嘢啊？馬戲係咩？咁仲有好多人係仍然遺留喺即係可能係娛樂啊，即係馬戲係娛樂嗰個年代。咁所以對於我哋嚟講，重要啲時間，無論係去推廣啦，定係用我哋嘅行動去證實，或者用表演去感動人，話俾人知啊，我哋真係係做緊一樣好有意思嘅嘢嘅。咁呢個係即係我哋嚟緊咁之后落嚟几年之后嘅工作， 香港系咁噶，你除非去攞奖啦，你公开表演，即 系 好似跳绳咁样。今次个世界赛嘅冠亚季攞晒嘅，香港原来咁劲嘅，佢唔去表演过，边有人知啫？ 但系呢一样嘢就系马戏嘅独特性。 点解 头先所讲团长讲就 系 话打篮球，我跑步，有冇发觉唔同同马戏系一个系有竞争性嘅， 系 运动嘅竞争性， 系咯， 佢又需要用你赢。用你一个分数去证明你做得几幸运， 系啊！ 马戏咧系冇噶，你只需要带俾人哋感动、掌声呢一样嘢系冇得量度噶，亦都冇一个法国有嘅，法国都有一个叫做circus act 嘅被 competition 嘅，但系 competition 其实就冇限，即系冇限话你一定系抛波同埋乜嘢，佢都系计你 inspire 整体好唔好睇，几多人掌声咁样，你冇评分噶嘛，咁所以变相亦都系马戏吸引嘅之处，我哋亦都唔希望会有比赛呢一样嘢，所以我哋香港马戏团咁耐。 嘢啦，曾经都好多人同我讲：，喂，你搞比赛，你搞比赛。嗯、我哋觉得比赛我哋唔应该咁放纵喺个输赢冠亚季嗰度，即系我哋唔想去 encourage 呢一样嘢。我可以话你系咩奖咩奖，即系最佳进步奖、最咩奖，但系冇得咁样比较咯。 但嗰啲人系咁肤浅噶嘛？ 冇办法，但系我唔能够因为佢肤浅而我继续去。 其实可唔可以你一直嗱，你一套马戏咧？有空中舞，有火把， 其实可以睇下啲相咯，系嗰啲好似空中舞， 几好喎，可以， 系啊，有冇空中舞啊？睇下先， 系有啊有啊有啊， 系会几靓噶， 系， 即系点样系一个一个一个剧目入面啦，所谓系啦，去令到观众觉得，咦，佢原来呢一样嘢唔系竞争性噶喎，系 编晒 number， 你想出边张？ 边张都得，你就咁出得噶啦， 第五啊， 系第五啊， 呢个系喺一个Second Way 嘅艺术创意中心， 佢系一条带吊落嚟嘅， 唔系我 cut 走咗嘅，喺上面啦，喺咗上面啦。呢个就系马戏好神奇之处， 佢就一条带咁 啊。本身上面噶，其实我挂住咗噶，即系吊绳咁样，但因为个客啊嘛，所以净系影到我，即系我又加咗后期咁样影到我脚呢个位，咁啊做到好似飞咁啊。 喂，可唔可以咧？我意思系可唔可以嗱？你有空中舞啊，有火把，可唔可以成套嘅编一个故事？ 我哋已经做咗啦，我哋就系。呢一张相就系喺就系赛马会嘅艺术创意中心，我哋做咗一个年度表演啦。咁就有张火舞蹈合为一个，亦都系点解我哋叫马戏团。咁因为我哋香港马戏团始终仲比较新啦。咁喺四年期间，我都系即系都算边张都得嘅，一落第二张就系系啦。系呢个火舞啦，食紧火，咁就即系手又着咗火，咁就喺四年期间，咁我哋都系前年第一次做一个年度表演咯，咁所以今年又有接好多户外嘅公众表演啦，所以我哋希望嚟年更加创作更加多嘅古仔，系可以将佢夹埋一齐。 即系譬如去玩火嗰 part 咧，就系讲到你已经系去发奋啊，好激去。咩好嬲怒啊，都可以用火表演。 系啊，我哋有一年就系做一个情表达个情感嘅演出，又喺好嬲嘅时候，就阿 Chris 团长就出咗嚟做呢个火。 咁后面嗰两个系负责做 消防员嚟嘅，睇到 消防员啊，原来系啊。 但系点解会有呢两个消防员喺度咧？ 呢个表演个剧目叫《舞霸香港电影》。 哦， 咁喺香港出产咩啊？出产电影就系一啲， 其中一啲就系消防员。 呢个第二年啦，呢个系。 大家留唔留意到个背景系咩？系一个大佛。 大佛系啦，呢个就系香港其中一个旅游 attraction 嘅，喺鵝鳴山冇灵座嘅啫。阿 Chris 头先讲就系喺 12点 日当空，大家都见到噶个效果， 系啦，都睇到嘅。 好，去二一二呢个系表演啲咩啊？ 呢个我哋嚟紧嘅一个演出啦，就讲啲机械人嘅嘢啊，讲少少环保意识嘅一啲剧照嚟嘅。咁曾经呢一个演出，我哋都有带上过去一啲电台啊，去做一个演出嘅。咁都好多前辈即系俾机会我哋啊，令到我哋可以喺电台度可以俾到香港嘅市民睇啊，火舞表演或者马戏表演。 哇！你要预多啲时间喎，化个面嗰妆都 呢个妆化咗系啊，好多个钟啊，化咗两个几三个钟。 系啊， 呢个不得了啊！呢 化化一 part 化一边面都咁耐喎，咁录咧录录啊！呢个 系理工大学做嘅， 佢都好似把扇咁嘅，好似 系呢个系一个扇形嘅器具嚟嘅，咁仲要系自己焊嘅呢个系， 自己设计有啲难度，个难度又高咗噶咯， 扇就都有难度，因为佢会好多唔同转动嘅方向啦。 咁又要抛高佢噶嘛？ 但系同阿 Chris 嗰个唔同嘅，扇都会抛高，但系就唔会咁多机会咯。我都系得一个抛离手动作嘅啫，都唔会有太多。始终佢叫唔 even 啦，棍会比较 even 啲，所以棍会比较多抛接动作嘅。扇都系一下起两下止嘅，就冇乜。 呢个仲要更快熄喎，咁细个火球。 我哋可以去下一张睇下。 冇咯， 冇啦，翻翻原本嗰张， 系原本 啦，系翻嚟啦。 咁所以即希望香港嚟年我哋即会有更多嘅场地支持做火舞表演啦、空中舞表演啦。咁最大一个即 breakthrough 我哋就係要场地，就係要諗我哋唔好要諗就係话我呢个场地係未试过。大家成日讲我未试过做呢啲表演，你小朋友第一样我都未试过行路啦，第一次咩啦，第一次咩、即我又希望场地能够信任我哋，俾我哋做我哋嘅第一次，咁亦都系以往，亦都好多机构话场地俾咗呢个机会我哋咯、令到我哋其实四年之间好多嘢我哋都已经唔系第一次啦、但系我都希望可以再继续即系创新啦，有一啲场地未做过嘅，我哋都希望继续做，甚至可能更加多一啲国际性嘅活动啦，譬如一啲国际性嘅马戏节，我哋嚟年即系都会希望去将呢一个马戏嘅精神唔系净喺香港、expand 去可能周围嘅东南亚嘅地方啊，或者搞多啲唔同嘅 festival 咯，咁带多啲欢乐俾唔同嘅人。 喂，点都要由小朋友开始噶嘛？ 小朋友当然系小朋友，我哋下一代嚟噶嘛。 唔系，仲要由你嗰个 art sense 啊，同埋去点样欣赏艺术呢样嘢咧，要细细个培养佢噶嘛。 系，同埋好飘滑噶小朋友，小朋友佢好诚实噶，中意中意，唔中意唔中，佢冇咁多即系量咁多角度去量度你啊，咦系咪假噶？呢个系咪真噶？咁佢唔会噶。 咪即系试过有嗰个问题咯，佢话将个大笨象摆入个雪柜，问个大人你要点做啊？个大人谂住哇锯开啊几啊度，嗰个细路仔冇开住 门，叫人 咩啊？ 知啲大人一定会谂，因为佢要谂大象点样入到个雪柜咯，我唔锯开佢唔得噶嘛。 因为大人已经系 系啦， 谂多咗， 真 多 咗啦， 即系写满嘢嘅纸，你要整翻干净，擦餐死嘅细路仔唔乜嘢都冇写过，你写落去嘅啫嘛。 咁所以希望嚟年啦，即系更加家庭式嘅，即系唔系泛啲小朋友，屋企人能够一齐欣赏我哋嘅节目。 系，即系睇下咧，即系呢个世界唔系净系得个电视、iPad 呢样嘢，唔系上网嘅， 仲有好多表演可以睇。 系啊，即系由小朋友开始带动多啲，系嘛？其实啲咪。要俾个意念佢咧，咪你都做到嘅，系嘛？跳芭蕾有冇？喂，你又试下喺条丝带度跳舞，即系而家你做运动都好多啦，又咩？又喺度吊高你喺度做嗰啲咁嘅瑜伽嗰啲咧，系咪先？小朋友开始，唔好净系成日逼佢啦，一日游啊几廿个钟，又游水打波，又咩奥数，即系搞到个傻咁。 其实有其他嘅发展机会嘅，即系其实我哋都需要话俾家长听， 系啦， 将嗰个空间系大家嘅眼光系扩阔啲嘅话咧，吸收嘅嘢就系更加多咯。 唔好咁犀利，其实由细到大咧，啲家长教细又冇变过噶。我哋细个咧就阿妈你唔系我哋阿妈咧就话你唔读咗先，第唔系第日搵唔到食， 系啦， 出嚟搵唔到食。而家咧你考唔到学校，其实系冇变过嘅。 其实有其他方法走出条路嘅。 我哋团长咁而家同我哋两个都仲有饭食，咁就 OK。 今晚多谢阿 Chris 同阿妈咪上嚟，我咪。带我哋识多样嘢啦，咁希望大家嗱，当代马戏团冇动物噶，一定有嘅。记住，马戏团都有唔系有冇动物同有动物同冇动物嘅马戏团，一定有动物嘅呢样嘢嘅。佢哋呢个系唔会虐待啲动物嘅， 一都冇， 系 虐待自己啦。 系，多谢你，多谢晒你两个出嚟，多谢晒。咁我哋下个礼拜咧就有个做 marketing 嘅， 系啦 ，marketing 咁啊 ，Daphne 会上嚟同我哋讲下 marketing 嘅辛酸史啦， 系 marketing 辛苦啊， 辛苦系。 好啦，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。 好啦，拜拜。